分帮反正，我哋最积极 ，HK 偏得多金，我系谭志强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 ，HK peanut.com， 我系杨岳桥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 peanut.com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好啦，又到过年高点嘅二手时间啦。我哋呢一个杏花楼系列咧，即系 blind tasting 啊，咧赢咗两样。咁今年咧，當然亦都係再卷土重來，原本嗰三款糕咧就加多兩款。嗱，呢個咧就辣味蘿蔔糕，佢係用大煮嘅臘腸同大煮嘅潤腸，蘿蔔同埋粉個比例咧恰到好處。我哋啲糕全部香港製造，不含添加劑嘅。咁第二啦，呢一隻咧就係黑糖姜母年糕。咁第三啦，呢一個咧紫薯肉露糕。咁咧仲有兩種糕嘅，就是、黃金馬蹄糕，仲有臘味芋頭糕啦。 好啦，翻到嚟啦，咁啊就今日咧滔伯系咪有人点唱啊？咪你话收到人哋点唱，好难得有人点唱啊！ 佢 P M 我嘅， 系 P M 你嘅， 佢就话要求系讲呢一个嘅，我系你嘅听众，希望你公平公正咁评价一下杨岳桥。 系啊， 今晚希望听到。 系啊，因为嗱，有啲人咧，即系 咁，我哋先解决点唱问题。 有啲人系不怀好意嘅，即系譬如嗰啲仇斯特嗰啲人咧，就喺度话我哋盲撑嗰啲咩泛民啊，嗰啲咩啊，我哋从来都唔会盲撑嘅，确实系。 唔系佢估计我哋咁样做嘅。 嗱，你记唔记得啦？即系我哋喺欧乐轩咧，即系其实喺度同阿边几个咧食饭事件咧，同嗰啲即系金金大师食饭事件咧，我哋已经定咗个好良。好嘅先例，即使系我哋嘅主持啊，我哋都系冇一个咧，即系其实 冇乜放过 嘅，系啊，即使系我哋嘅主持啊，我哋都唔会护短嘅，啊，即系所以其实咧，即系 其实纵观我即系评论咧，如果你系讲即系派系嘅话咧，我估最多都可能系泛民主流。 系嘛？ 跟住系本土派，跟住就系建制或者系政府， 搞到人哋又爱又恨啊！唉，真系。 唔系你冇办法噶，先安内后让外啊嘛。咁你如果连内部你都搞唔掂嘅话，你点样对付建制派先？ 啊，呢、這个系好紧要嘅，呢、這个系。咁啊，嗱就主要嘅问题咧，就在于咧，其实就系你讲杨岳桥事件啦，即系嗱，咁当然嘅，佢今次啦，其实系即系佢呢个会期里边，佢就其实佢有系咪私人条例草案啊？系嘛，佢只可以提出。咁就係關於咧嗰個即係單程證嗰個問題，咁佢就話即係其實一早已經講到噶啦，就係話咧佢就會利用今次嘅機會咧，就係話會削減呢一個單程證嗰個即係限額嘅，其實就 甚至乎係就呢一個嘅審批權嘅問題，提出呢一個嘅私人條例草案， 係， 咁所以咧就有一個前奏啦，就立法會嘅動議辯論，雖然係冇乜效力嘅。咁啊，先提啦咁样。 系。 咁但系佢叫咩名话？杨岳 桥啊，你党魁唔记得名？ 阿桥爷 啊， 唔系我想谂下，即系点样去即系尊称 ？OK， 大佬 A Y 啦，或者系 A Y 哥 啦，系啦。 你已经唔系第一王，系塔 Q 噶啦。成日都見佢有啲都係缺席噶嘛，唔見咗唔知人佢冇投票。 咁你嗰陣時話關鍵一席啊嘛，咁你一變咗關鍵缺席嚇，咁 啊甚至乎係咪即係我見到一啲比較即係中，好似係甚至係立場新聞都唔放過佢其實。我見 蘋果都係啦， 係啊， 蘋果報道嗰個時候就唔係關鍵一席啊嘛，係關鍵缺席啊嘛。 係蘋果咁講啊，我以為立場。 我甚至乎見到我喺 Facebook 嘅 friends 都有不少人揶揄呢樣嘢㗎。 係。 系咪？因为你佢唔系第一镬噶。 因为嗱，旧年嘅财政预算， 2018 系啦，呢一个 拨款条例草案 最新嘅呢一个特首嘅呢一个施政报告， 其实都系冇投到票嘅啊。咁所以就 你连自己提嘅动议， 呢个好大镬嘅，其实 都走咗去，搞到咧就系阿梁君彦咧就系要宣布散会啦。 咁當然你哋見到啦，即係其實每次咧，即係出現呢啲事情啦，咁啊兩個人就好開心嘅，其實就係、 是、 一個咧就係阿肥響啦，係嘛，即係以監察呢個泛民為己任嘅肥響啦嚇，咁啊另一個咧就係、是、嚇、啊，即係阿劉家雄啦，係嘛，咁、啊即係都會即係單單打打啦嚇、啊，甚至乎就話哎呀，你成日話自己係咩嚟㗎喎？即係你以呢、這、一個即係丘吉爾為一個偶像喎，係嘛？甚至乎覺得自己都係咁樣樣，點會咁樣嘅咧？ 丘吉爾反共㗎喎， 咁、啊、就 拉不上邊係嘛？ 咁啊，即係我覺得嗱，首先即係如果你話問我嘅話咧，即係你話贊唔贊成呢、這、一個即係議案咧？其實我覺得冇乜特別嘅損失嘅，但係問題就係傷係乜嘢啦？傷害嘅就係、是。对你有期望嘅人，呢、這个先系最紧要。呢、這个系 唔系我睇到嗰个动议嘅时候咧、我心里边有啲唔舒服嘅。虽然我哋冇讲，亦都无谓即系抽出嚟讲，你中意提咪提啦。即系全世界政客都会系咁嘅，所以我唔适宜做政客嘅。 嗯， 就系你永远揾一啲最弱势嘅人、出唔到声嘅人，就你 marginalize 佢、harass 佢，系嘛？将社会嘅资源啊、责任嗰啲全部摆晒喺呢啲人嘅身上边。我覺得呢個係最唔公道嘅、即係你打死我，你當有一日幻想下、夢想下、我做反對派領袖，我死都唔做呢樣嘢，我寧願唔做領袖、就算我贏到個選舉都好、我贏到好多人嘅即係讚賞都好，喺呢啲咁嘅問題上面，即係例如話特別係香港好多嘅中年男士，即係唔單止揾招唔得米嚇，亦都娶唔到老婆，咁人哋選擇。喂，有婚姻有自由的權利的，是不是？我找了個老婆、是大陸的女士、她竟然比我儲一個日本又好，頭先阿龍話咩越南又好。 啊，唔係我講啊，咪即係嗱咁樣講，即係 排隊咧， 係啦， 就係、是、即係耐好多嘅，亦都有限額嘅。 確實，而家嗰個150人嘅限制咧，其實政策上咧本 身只係 apply 喺大陸人身上啫嘛。 係啦，只係 apply 即係或者咁講只係咧其實。即係最已經係最歧視大陸人嘅啦。 咁當然，你話從政策嘅行政角度考慮，因為呢條隊係最長嘛， 係 最多啊嘛，所以我哋需要有 control。咁算啦 ，OK。咁但係你跟住你成個動議嘅內容啊，喂係好難睇嘅，即係你將教育啊、房屋啊、所有嘅社會資源負擔咧，推曬去呢啲人身上邊啊！而事實上係咪咁咧？ 觀感上係 觀感啫嘛。即係正如我記得有一次，金英喺佢 Facebook 裏邊，佢就係針對房屋個問題。佢話你唔會多咗嘅，即係同台食飯係多想快嘅咋，大佬。 我即係我成日引用嗰、那個即係觀察啦，即係其實咁講就話好多人咧，你話日光日白，尤其喺裝修佬咧，或走到啲屋村嗰度，或者係新嘅屋村，咁就會即係成日見到大陸人出出入入，全部都係講普通話嘅。點解會咁嘅現象咧？其實我解釋過就係因為咧嗱，首先即係如果你係中港婚姻嘅咧，呢啲多數就係同中港人嘅婚姻有關嘅。即係如果你話個老公咧，即係你話香港人嗰、那個咧，咁日頭咧就唔會俾你見到，出去做嘢㗎啦。其實就係、是、即係留喺屋企可以湊仔、那個我覺得多數係大陸人，甚至乎即係其實佢哋自己本身呢啲人咧，本身係請唔起，即係啲菲傭嘅。咁你要揾人湊仔噶嘛？咁如果你話湊仔係邊個湊咧？邊個負責去做呢樣嘢咧？多數咧，即係可能都會揾翻佢喺本身喺內地嘅，即係你嗰個外父外母啊，咁樣幫手湊。 第二個觀察，即係除咗你呢個觀察之外咧，第二個觀察就係咧，我無論去大家樂又好，大快活又好。即係嗰啲一足面嗰啲都好，嗰啲即係所謂集團式嘅餐廳嚇，冇、一個阿姐，雖然佢都係嚟收你嗰段嘢，因為你都係自助嘅啦，大部分都係講嘅廣東話係正，即係佢話其實呢班人咧都係提供咗呢一個嘅即係勞動嘅供應嘅 labour supply。 嗱呢個咪就係淡仔現象咯， 阿淡仔係啦。唔單止係佢啊，原來大家樂大快活，我最近嘅 observation 都係咁啊。無論係即係你俾錢嗰刻開始，到你攞嗰碟嘢，到幫你收嗰碟嘢嗰個阿姐啊， 起码三分之二以上啊！ 呢个马国明啊，拍嗰个淡仔广告咪话俾你听咯。即系如果一个纯正嘅广东话嘅人咧去做淡仔嘅一个侍应咧，咁啊反而俾人歧视啊嘛。喂，你点解你唔识讲淡仔话？ 所以嗱，话说在前头，我点解先想讲呢样嘢就系话咧，我睇到呢个议案我已经好唔舒服。即系你作为一个泛民主派嘅一员，我唔知道你而家仲系咪主流啦吓，就系你。夠膽提呢個議案，唔出聲都會，即系但系你都會 defend 就最多都系話我攞翻個審批權啫，係咪？因為有時有啲友係上綱上線都好緊要噶，話咩涉啲個百五人嘅單程證嗰個名額就係做滲透啊、揾間諜啊、成成嗰啲嘢啊，即係有鬼啦，係咪？即係唔好成日話我哋講啦，有冇鬼？喂，老實講，大部分啊，真係做鬼嗰啲嘢，唔需要去嗰個名額噶。佢有投資移民噶嘛？ 專才 有投資噶嘛？ 嗰、那個四千，嗰、那個 專業噶嘛？ 嗱、那個，嗰個有另一條隊，嗰、那個咧就其實嗰個如果你係專才， 嗰個係冇限額添啊！ 啊，唔係有嘅，專才係有嘅，四千每年四千度， 係咪 啊？每年佔四千度， 投資移民就唔使噶咯噃， 更加 有嗰度有限額就係、是、我所指嘅限額就係、是你要投資幾多錢嘛？好似700-800萬嘅，好似都要 咁嗰啲就唔， 但樓好似又唔算嘅， 150咧就其實係主要係即係。中港兩地婚姻啦，有數字有統計計過就其實差唔多90%嘅，其實都咁啊，即係就係咁樣。 唔係嗱，我覺得即係簡單總結啦，即係就呢個議題咧，我覺得係成個移民政策嘅問題嚟嘅。香港能夠攞到審批權咧係重要嘅，係優先嘅諗法嚟嘅。但係無論係家庭團聚嗰條隊、專業移民嗰條隊或者投資移民嗰條隊，其實係要值得辯論嘅。究竟你香港個出生率咁低嘅情況之下，同埋你要繼續 keep 住嗰個經濟增長，點解我攞大家樂同埋大快活啊嗰啲嚟做例子，就話俾大家聽咧，就係、是、喂嗰啲工係冇人做嘅，你嗌你都唔去做，一來人工好鬼低，可能隨時多過最低工資啲咁多，甚至乎打平。 唔係呢個，因為其實香港消滅咗階級啊嘛， 清潔啊、保安啊嗰啲， 自從 咪就係呢啲所謂新移民，即係。用你嘅 term 係咩話？咁難做，咁屌， 唔係即係自從香港即係你話大學普及化之後咧，其實已經消滅咗階級啊嘛！即係你令到嗰啲人咧，即係其實係唔係都大學生啦，都冇人去做呢啲咩嘢。即係所以我係唔係贊成咧？喂，大佬，即係係唔撚係咧？都搞到咧，即 係咁你好過台灣 大學生， 咁你好過台灣， 台灣更加濫啦。 台灣係100%啊！ 你令到後生仔佢嗰個學債問題、嗰個學債負擔問題係拖垮咗佢嘅人生啊嘛！其實係佢哋揾唔到咁多錢嘅最後日。咁而你話即係。不過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話講移民政策，我哋講好多次啦，即係講呢一個150人政策講好多次啊。呢、這個我即係我諗我哋嗰個講法都係大同小異嘅啦，即係立場好清楚。咁但係就係話，我覺得即係所以點解你話首先喺第一個層面實際嘅損失啦，即係 opportunity cost 嚟講啦，咁啊其實唔係好大嘅啫，亦都冇乜。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楊岳橋，如果你咁樣講咗嘅話咧，咁呢、這個你對於對佢有期望嘅即係支持者嚟講咧，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啊嘛。系咪？而且呢个系关乎到佢自己。 唔系，就算佢自己系支持者入边，我估咧，好多人都有争议嘅呢个问题。嗱，如果你话打击专才或者投资移民，或者系讲即系特务嗰啲，嗱，你特别针对特务啊，可能都仲有人撑下你吓。但系嗱，如果纯粹从一个右翼嘅角度出发咧，经济发展嘅角度咧，我梗系吸纳最叻嘅人嚟我哋呢度啦。其实你又有异议嘅噃。有人有唔同意見嘅喎， 我都有噶。 例如你話家庭團聚咁，喂大佬，我老婆、我仔，咁冇理由佢唔得噶。 嗯， 係咪？你話最多排隊啫，係嘛？咁你都有個名額去規限我，即係150一年有幾萬個位咁，咁我都有得等下，大佬。咁如果你例如你150減75，咁我就排多一倍時間嘅喎，理論上。系嘛？再加上就係、是、喂，過去嗰十零日、十年嗰幾年嚟，喂都唔係用盡嘅喎個名額。 首先就係我最主要嘅問題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你關乎到移民政策之前，就係講個人口政策嘛。香港係冇人口政策噶嘛，而林鄭佢亦都唔鼓勵，即係港男港女咧，即係呢一個咁樣嘅 combination 咧，其實係可以香港佢裏面可以自己繁衍啊嘛，係嘛？因為喂，確實係。 咁呢一個自由社會，咁你除非禁絕呢、這個中港通婚嘅啫， 喂 ，that's why 呢个问题一定永远会存在嘅。 唔系你唔明嗰样嘢咩咧？即使系新加坡李光耀、李显龙两父子都系佢大量输入外国人口一样嘢，但系佢同时亦都系非常之鼓励本地生育噶嘛。 系啊，但系香港冇啊，呢样嘢扑街啊！即系林郑呢个人系非常之不负责任嘅，喺人口政策嚟讲。 同时间就 大家跟住个问题就系咁啊，即系你唔好你即系 Anthony 讲咗十次啊，就佢叫古人生仔嘛，屌我生咗之后你养咩？你咪帮我养先， 唔系咁你起码 唔系啲人就会咁 argue 啊！曾荫权嗰阵时候啊，第一次提出话叫香港人生多啲嘅时候咧，啲人就喺度咁骂佢啊嘛。 咁啊，梗系唔系话就口头上鼓励啦， 咪 政策配合啦。 咁如果你有个政策配合，包括喺房屋啊、医疗啊、教育嗰啲问题上边咧，系政府能够承担多啲嘅责任嘅时候咧，等到大家嗰个不满系减少嘅时候咧，你系唔会。將嗰個責任係推咗俾一班弱勢嘅人身上嘛，我個 point 就係、 是。哦，不過呢個永遠都會有噶，呢、這個咁樣嘅爭議。 咪同埋大家係過度分析楊岳橋呢個 motion 嘅啫，楊岳橋好簡單嘅啫，佢搞呢壇嘢出嚟，你唔好理佢咩內容先，佢最緊要咧就係解決翻佢選區裏邊嗰個觀感問題，因為佢嗰個選區本身咧就係嗰啲咩拖肩碌腳嗰啲咁嘅嘢實在太多啦、嗯，就係咁樣。 唔係佢哋公民黨有一個問題就係咧，因為佢2012年嗰陣時候咧就係講反赤化嘛。佢捉中咗個議題㗎， 同時間要回應本土嘅訴求啦。 係啦，咁所以咧佢就借呢樣嘢，但係我聽到咧，其實我重點唔係想即係再同你講呢個移民政策，因為你 講好多次㗎啦， 係啦，你講嚟講去都係嗰啲咁嘅觀點，叫人生嗰啲仔啫嘛，你嘅結論就想話俾我聽，係咪都冇實嘅？最重要嘅關鍵就係點解你無端端甩咗個轆先？點解楊岳橋會甩咗個轆先？ 呢個講法就係話咩啊嘛，體力不全啊嘛。 對唔住， 啊， 我聽到嘅版本唔係咁。我聽到個版本唔係因為睇緊聶德權就國歌嗰個問題去記者招待會喎，喂嗰、那個記者招待會你事後睇都得㗎啦。 呢、這個 source 講唔講得㗎？ 我第一下，我感覺就係有冇搞錯啊？即使我幾唔同意你個動議內容都好，你都提咗咯，咁你都盡翻你立法會議員嘅責任 啦。跟到尾啦，其實 係咪？一係你就正式公布，對唔住主席，我收翻佢。或者我改个第二个议题， 因为呢个系低级错误嚟嘅，即系如果你自己本身系负责自己提嘅，咁你就算你自己唔记得咗都好，咁你下你嗰啲立法会嘅同事啊，嗰啲助理啊，其实佢负责呢一条例嘅，咁佢都会提你噶嘛。 嗱，我听到嘅版本就系点咧？就系、是、当日杨岳桥咧，基本上系喺个会议自己间会议嘅会议室嗰度咧，即系个办公室度咧，系讲紧电话嘅。OK。因为有记者见到，同我哋讲， 哦，即系记者同你讲嘅。 好啦，点解佢会考虑即系又去又唔去呢？咁当然啦，部分可能有啲 NGO 系即系关心啲弱势社群嗰啲咧，系有反弹啦，发表声明啦，系咪？你作为反对派，你唔应该系即系唔照顾啲弱势。我但系呢个都系次要嘅原因，最重要嘅原因原来咧，佢嘅考虑系在于咧，因为如果呢个议案动议辩论。唔过，因为有人修订噶嘛，包括陈克勤有修订噶嘛。如果同一个议题喺个立法会嘅会期里边系唔可以再提，咁证明咗啲咩咧？第一，其实你公开讲大话，你唔系睇紧聂德权，你不如话，因为如果我动议完呢一个嘅议案，而立法会已经系通过咗呢个动议辩论，会影响到我提私人条例草案，我唔熟啊。有立法會秘書處啲人咁話俾我聽嘅咋，佢唔係因為睇緊聶德權嗰個國歌法個問題啊，而係因為佢唔可以再提多次就私人條例草案嘅問題啊。咁你咪老老實實同人哋講咯，我要提私人條例草案咯，你私人條例草案都一樣係過唔到嘅，一樣係會俾陳克勤過噶，係咪啊？第二，如果你係当日你谂清楚，如果唔系呢个原因，你系谂清楚，你系要提呢样嘢去捉群众嘅眼球，去 sell 所谓嘅香港价值反赤化嘅话，咁你唔该一以贯之啦。你冇谂清楚，你去做呢样嘢噶，咁叻噶原来吓、啊，你冇谂 consequence 噶，你提嗰个动议辩论，你写嗰个议题，哇！我真系拗晒头啊，大哥。嗱，第一我不耻嘅就系我唔会。借呢啲咁样嘅，即系最弱势嘅人、最被社会上边缘化、最冇声发嘅人，去踩佢一脚嘅，呢个我第一个立场。 OK， 你話講政策可以攞翻審批權，我同意。OK， 第二就係你既然你提得呢個議案，你應該係諗清楚嘅足夠嘅，無論 procedural 即係程序上嘅，你嘅政治嘅 consequence 係點樣？你唔係臨時臨急攞一個大話嚟冚呢一樣嘢。喂，咁我就覺得你真係卿姐話齋，你真係幾離譜啊，大哥！ 你另一个角度其实在说他的连议事规则都不熟啫。 我不相信他们去了立法会两三年会不熟、啊。 不是即是想这个大话出来而不直接话给你解释究竟成个议会。 那你照硬去咯，你都没得收回的。是不是即使我当你我完全不同意的内容了。那你可以在个 speech 那里讲得好一点的。即是就你的议案内容。是不是或者你繼續去 elaborate 你嗰套講法啦，反赤化啦，呢啲人攞曬我哋香港社會嘅資源咧，你繼續講都冇所謂啊，咪聽下你啲數據咯，可能你嗰啲係啱咧，係咪啊？你要將佢攞翻審批權，我唔反對啊咁樣。喂，點解你唔繼續去咧？喂，而係你話一個作一個咁低級嘅錯誤出嚟咧？ 但學你話齋，即係如果喺遇到啲 NGO 反彈，而佢又發覺係大鑊嘅話，喂，佢可以即係話呢個議案我提出嚟係想大家討論下，跟住自己整死個議案。謝偉俊做唔少嘅呢樣嘢， 唔係死梗嘅嗰個議案，因為陳克勤嗰個咧就相對上咧係近呢、這個以前啦，我唔敢講而家咧，即係以前泛民嗰個價值嘅，就話呢啲人家庭團聚係權利嚟嘅。是咪？咁當然咧，陳克勤就冇話收翻呢、這個審批權啦，呢、這個亦都係一個敗筆啦，係咪？咁但係，喂，你都唔去，你都去咗咯，需唔需要攞一個咁戇居嘅理由嚟解脱咧？咁樣，喂，你死梗嘅喎！如果我當你呢個理由，你真係講嗰個，唔係我聽嗰個版本，你講嗰個係啱嘅話嚇，我當真係話睇緊聶德權嘅話咧，喂，咁你點樣做立法會議員啊，大哥？ 你咁讲嘅时间管理都有问题。 喂，你唔系第一镬噶噃，你唔系第一镬系甩咗底噶。 睇翻先，咁啊，陈克勤咧，佢提出个修订咧，就系话系将嗰个议动，佢阿杨岳桥嘅动议咧改到咧，即系差唔多相反嘅。咁佢话即系攞嚟赞扬呢个持申请证，即系单程证来港嘅人士咧，系香港主要嘅劳动力来源。 重要，唔系主要， 系啦， 真系好远 important。 咁啊，就 同 Mingley 系啦，消除咧部分香港人对单程证嘅新来港人士有误解，要维持而家个审批安排。咁啊，即系如果你维持而家个审批安排， 即系攞唔到 就唔使搞啦。咁啊，意思就系 唔系我同意部分嘅observation 嘅，佢哋系香港重要劳动力嘅全员。亦都佢係對我哋香港人係唔應該對呢啲人咧係有啲即係偏見同歧視，但係我哋要攞翻個審批權係另外一個問題啦。當然就係個機制就係係咪啊？因為從來就算你喺四川搬去北京都好，咁你都要個户籍，你都要嗰邊同意先得㗎，大哥係咪？係唯獨是香港係奇奇怪怪啫。不過呢個都唔重要，喂，最重要就係、是、喂，究竟你喺度搞乜嘢啊，大哥？ 係咪堅㗎？其實你嗰個消息。 唔系，我唔觉得佢每一次嘅缺席，我觉得佢哋系有计算过嘅，因为佢只系能够用呢一样嘢嚟开脱咧，最多系交啫，戆居啫，系嘛？ 咪有啲缺席佢又解释到嘅，即系例如同阿梁家杰走去美国嗰度做游说嗰啲咧，咁 第一次系食饭，第一次就唔知同呢个英国领事有啲食饭。 嗰个郭荣亨， 嗰个郭荣亨啊， 系啦。即系杨岳桥系得呢一次之啲人接受到佢嘅解释嘅啫，之后佢都系嘻嘻哈哈咁样过咗去嘅。 唔系咁你喂大佬，你要做即系小丑，你要做笑唔好话小丑啦，叫笑将。咁你咪继续做笑将咯，你就唔好攞立法会嚟搞啦。喂，香港嘅立法会已经系废废地咧，你更加喺呢啲咁重大嘅表态嘅议案里边咧，唔该你谨守翻你自己嘅岗位同原则同埋政纲啦，大哥。我当你写嗰啲全部啱啦，我冇异议 ，OK？ 即系我自己唔敢提啫，即系如果我系立法会员，所以我做唔到啦吓。喂，我唔敢提啫，咁你咪继续坚持你嘅立场，继续去咯。喂，你估你提私人条例草案，你又过得到咩？喺而家咁嘅政治环境里边，你都系表个态啫嘛，表达香港人嘅反对声音啫嘛。 喂，系咁多嘅啫喎，其实动议辩论同私人条例草案都冇分别嘅啫喎，咁你等下个会期咯，有咩问题啊？ 嗯， 喂，你都摆咗上台咯嗰样嘢，你仲收？你冇谂清楚一系就，如果你系因为咁嘅鸡急错误，咁我选嚟托啊！前两日都有人同我讲有少少后悔嘛，同佢喺度催票嘛，我话唔使。我哋每一个空间同埋时间里面呢，我都係揀最佳嘅选择㗎啫。 我最 least worst 啦。 即係所谓 lesser evil。 嗯。 係咪几时我话李卓人係圣人啊，几时我话欧乐轩欧乐轩係圣人啊， 咁其实好大镬㗎喎，你諗下每次呢一班人不断咁样甩落缺席呢样嗰样。跟住到时到后去到选举嗰阵时呢班人行返出嚟，喂你喂你唔靠我啦，就冇人顶老共㗎喎。咁其实选民系越嚟越心灰㗎喎。 所以以前呢反而系好啲。而家我发觉呢个系一个结构问题嚟嘅。即系唔好话系嗰啲缺席嗰啲投票有问题，应该我哋会再讲啦。系咪即系就呢、這个老人津贴嗰个问题，老人综援嘅问题。甩碌嘅問題，喂，以前係好啲嘅，起碼喺呢啲咁樣嘅投票議案裏面咧，大家都係 call 齊人嚟投票，唔會走咗。你明知星期三同星期五係好緊要嘅日子，係重大嘅投票嘅。如果星期三都搞唔掂，要搞埋星期四，你更緊要。你點可以約人去食飯嘅啫？ 即係你彎得一樣嘢，即係你嗰啲楊岳橋，如果你話即係你嗰個疏勢係堅嘅話，咁應該老實啲嘅，係咪？咁如果佢即係。 唔係，但係就算我嘅疏勢堅啊，喂，你都戇居啦，你幾時過到嘅嗰啲嘢？ 即係縮翻轉頭係嘛？你嘅意思就係、 是、你點解你會褪翻轉頭啫？冇需要褪啊！我點解覺得你需要褪啫？係咪古惑惑做埋嗰啲戇居嘢？好啦，我當我呢個疏勢錯啦，咁你自己都戇居啦係嘛？喂，全部人都唔緊守崗位嘅， 嗯， 喂，所以老共係成功㗎。真係將你哋成個泛民喺議會裏面嘅碎片化呢，都完全係體現同埋呈現出嚟嘅。喂，第一冇集體嘅投票嘅，係咪？有啲係棄權，有啲係贊成，有啲係反對，跟住又唔離開會，又唔投。喂，其實叫你投咗票咗，唔係一定叫你發言好精彩喎，冇需要呢啲嘢喎，淨係幫手大家表下態呢，搞唔掂。而家你連動議自己都噏唔掂，喂，甩曬碌。我又唔信佢甩碌啊！我覺得佢係聰明嘅人嚟噶，佢有計算噶。但你都唔好計到條數係咁樣啊！我嗰日睇 Facebook， 我都好少即係睇嗰啲 comments 嘅，喺佢自己寫嗰度，佢自己走出嚟啊嘛！哇！即係咁樣伏住喺度，喺度解釋嘅時候，我聽完之後，我都冇心機聽。第一就係、是、聽唔曬，喂，好深啦，獻丑啊，不如藏拙啦，大哥係嘛？咁我投你做乜嘢咧，泛民？喂，而家老共系成功已经制造咗，你嗰个议会系冇用，因为一半系功能组别，行政系主导，而你班反对派而家系配合紧佢嘅节奏啊！就话俾你听，我哋投嚟都冇用啊，我靠你都救唔到啊！我知我系输嗰个动议，我知我系反对唔到施政报告嘅致谢，反对唔到呢个财政预算案，但我都想睇到你反对啊嘛！因为我香港仲要有唔同嘅声音啊嘛，仲要系一个好庞大嘅力量啊嘛，廿几人啊嘛。喂，系人都知道你嗰度系占多数嘅香港人。 即系起码你见到就系我投一票，其实系投咗一个积极嘅反对派，而唔系啦，即系喺关键时候甩碌嘅一个。 你议会你系变相系无力啊。 嗯。 你 reinforce 紧呢一个无力嘅情绪啊。 呢个系呢、這个恶性循环嚟噶。 嗱，第一你有功能组别，嗰啲友咧又唔听指挥，自己走去投票，完全系冇党性嘅，唔系作为一个反对派嘅定位。下一节我哋再即系详细再探讨。喂，而家你咪话俾人听，个议会有乜春嘢用啊？我投你有咩用啊？喂，你唔好以为你咁样甩碌已经系好严重噶啦。如果我系你咧，我宁愿讲我第一你嗰、那个原本嗰、那个我收到嗰个 source 嗰个理由算啦。但我都会顶硬上嘅。唔提都提咗咯，系咪？私人条例同我同个动议辩论有乜分别啫？你都系过唔到噶啦，喺而家个制度里边，你都系想表达下你嘅声音啫嘛。我唔讲你个内容有冇问题先啦，可唔可耻啦？嗰啲内容唔紧要，你咪照提咯。有咩问题啊？喂，而家个问题系咁啊！ 喂，你走咗去攞呢一个咁低级错误小学生嘅道理，明明阿妈唔系病嘅，你就话阿妈病，所以唔翻学亦都唔考试，跟住就攞医生纸，点知系淘宝抽嘅？你同咁嘅分别啊？系咪？你话不如你自己冲入去乱吹算啦，打空枪上阵啦。 其实讲咁耐就系你头先讲紧就系话，喂，点解以前好啲？个原因会唔会系agenda问题咧？因为我哋放大去翻成个立法会个演变去睇，喂，以往系因为有个政改方案alert翻成个泛民，喂，其实我哋要打翻个对应出嚟嘅，有好多重大议题，我哋真系要小心嘅。而家冇咗呢一样嘢之后咧，反而大家又觉得咁，我要肥肥流咪算咯。 第一，你碎片化；第二咧系个结构问题嚟嘅，有功能组别喺度，我哋都有泛民啲友喺度，佢又代表咗你，但其实佢唔系代表你嘅屌。跟住咧，你就即系各个山头林立。嗱，以前你可以揾个第一大党嚟孖，喂，而家你净系公民党有几有，民主党有几有，跟住有咩几个散人，那个咩专业议政系嘛？啊，唔系 ，sorry， 嗰、那个范国威啊、毛孟静佢哋一扎 咩议会阵线， 议会阵线系咪啊？跟住就有专业议政就系阿莫乃光嗰扎，喂，根本散晒，唔好容易啊！你做阿咩肥响嗰个角色嘅咋，阿刘家雄嗰个角色嘅咋，呢班仔全部投到散晒噶嘛啲票，有镬就我哋帮佢孭咗佢，我几时同佢一齐嘅，大佬，我几时同佢讨论呢个问题，点会关我哋泛民事？第一小弟唔系代表泛民啊，屌大佬，喂，我点同佢咩啊？所以你死梗啊，杨岳桥呢镬嘢，你民主罪人嚟嘅，根本就系、是，喂，我的角度你系啊，我不论你个议题啱定错啊，我啲唔同你辩论嗰个问题，而你咁样甩碌法啦、啊，而事实上亦都唔系咁啊，讲大话，大佬。我唔知道你讲个大话嚟做乜啊！如果个疏细坚嘅话，你头先你听我讲，未开节目之前你都话，不如讲呢个理由好过啦， 系咪都 OK 嘅？其实 系咪？但其实冇分别，呢个你都俾人笑嘅咋？ 系会俾人笑， 都系冇分别嘅，因为先人条草案都同个动议辩论系冇分别噶嘛，大佬有乜分别啊？ 即系等于就系、 是、你觉得嗰样嘢重要啲咩？ 你系用啊，其实有啲人都其实提出好啲好可靠嘅一啲讲法去讲嘅，即系譬如好似啊梁启智啊嗰啲讲法，咁其实一早讲过就系其实150人，其实多数都系呢啲即系中港移民嘅问题啦，其实就系中港婚姻嘅问题啦。咁呢啲嘢其实唔难讲啊，只不过就 系 你 唔系，但系问题就系你作为一个反对派。你唔應該帶頭製造呢個社會咧，喺呢個族群嘅問題上邊咧係分化。 佢要回應個民意啊嘛，有啲人需要做呢啲角色嘅，會覺得係嚇。 同埋我覺得即係不過我啲左膠就咁講，喂，嗰啲人基本上都係社會上面最底層嘅人，你攞佢嚟踩做乜嘢啊？即係我就將心比己啦，如果我娶個老婆係咪啊，或者我生咗個仔喺內地，即係咁樣等法。又唔好意思噏，又唔敢走出嚟讲，又冇不识丁，你仲踩到我一脚，不过我于心不忍。 政客就系巩固票源就咁做啦。 咁啊系，全世界所有嘅政客都系攞呢啲冇投票权嘅人。 土伯，嗱呢个 嚟 harass 嘅。你一直嗰个谂法咧，觉得系即系最底层嘅人，其实而家唔完全系噶啦。即系你蔡少芬亦都系中港婚姻嘅，其实佢都要等4年嘅吓。 咁啊等咯。 即系好多人都系嘅，其实即系唔系 等咯。 其实好多而家系嗰个中港婚姻之普遍唔系阶级问题嚟嘅，因为其实你大学咧，你见到有好多 咁唔系好多个蔡少芬。 赵世珍都玩大陆冇。 系啊， 唔系赵世珍就唔会申请佢落嚟咯。 即系咁讲，即系等于就系话，如果你娶一个台湾妹。或者娶一个越南妹是快过大陆人的。咁好啦， 咁啊娶越南都好啲喎，靓啲喎 又。有大陆人话平啲添啊嘛，甚至乎啊。 系咩？ 系啊，咁啊， 大佬 抵娶。 个问题就系、是、到时系真系同你结婚嗰个系，究竟系为咗你啲钱啊，定系为咗 系啊？呢、這个就永恒嘅问题啦，呢个就系永恒嘅问题。 九年代咪咁。 系啦，嗱，咁好啦，呢次时间差唔多，你转头翻嚟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